第六集。 孟昭和陆时琛回到病房，徐莹莹已经稍微平复了情绪。孟昭坐下来对徐莹莹说， 我们继续，过去的事情就先到这里，说说你被囚禁这件事情吧。如果你只是跟高辉说了这段过往的经历，吴一涵应该不至于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。你是不是还说了什么？ 徐莹莹的精神状态比刚刚更差了一点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她低声说， 我说我想去报案。 报案？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仅凭你的这番口供，你认为可能翻案吗？ 孟昭盯着她，忽然产生了些许猜测。 还是说你手上有置吴威寒于死地的关键证据？ 听了孟昭的话，徐莹莹迟疑片刻，点了点头。 什么证据？ 我还当时在现场，偷偷录过一段视频，当时赵彤的精神状态已经有点崩溃了，吴伟涵却没有要收手的意思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本来打算偷偷溜走，但是要下台阶的时候我又害怕出事，我就找了一处有遮挡的地方躲了起来，把这一幕录了下来。 徐莹莹居然录下了当时的视频。 看着眼前有气无力的徐莹莹，再联想到整件事情之中徐莹莹的所作所为，孟昭心想， 看不下去，那为什么不上前阻止吴维涵，竟然还有闲心偷录视频？应该是眼看着要出事，首先想到的是赶紧离开撇清自己，而后又突然转念偷偷录下了视频，将这段视频作为他保全自己对抗吴维涵的一张底牌。 但是孟昭没有说穿，他看着徐莹莹问， 视频在哪儿？你还留着呢吗？ 在我家里。 孟昭侧过脸跟陆时琛对视了一眼，原本以为徐莹莹醒来最多只能带来口供，没想到她居然保留了当年现场的视频。这样一来，当初的校园霸凌案也将重审，吴维涵更将罪责难逃。孟昭对徐莹莹说， 视频的位置说具体点。 徐莹莹把视频存放的具体位置告诉了孟昭，孟昭立刻打电话给宝岳区分局的警察朋友，让他去徐莹莹的家里找到这段视频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分局的朋友把视频发到了孟昭的手机上。孟昭打开视频，屏幕上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正围着身穿红裙的赵彤，有人大声羞辱，有人伸手推搡。 这个角度怎么样？ 出于徐莹莹当时的拍摄角度和手机像素，这段视频看上去很远，并且画面模糊，无法看清几个人的面孔。在看到画面的一瞬，孟昭神情一变。陆时琛察觉到他的异常，问道， 是赵云华在网吧看到的那段视频？ 嗯，这段视频你还给过谁？吴维涵？ 没有，如果被吴维涵知道我当时偷偷录过视频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我给过周衍。 周衍？什么时候？ 大概半年前，周岩找到我，说想替赵彤翻案，问我有没有证据。赵彤死后，我一直觉得良心不安，做梦经常梦到赵彤求救和自杀的画面。所以周岩来找我的时候，我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把视频给了他。他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对这件事情保密的。我也不想一辈子活在赵彤的阴影下。 想到赵彤被霸凌的起因就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人，再想到赵云华悲惨的死相，孟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冷笑一声说， 哼，良心。 徐莹莹低垂着头沉默了片刻， 才又开口道：“ 孟警官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。我对不起赵彤，也对不起周岩。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也是罪有应得。但当年的我……”我只是想借着义父魏寒摆脱我的家庭，脱离我那对名义上的父母。 说到这儿，徐莹莹又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 从小寄人篱下，受尽屈辱的感觉，你们根本就不会知道。我努力学习帮他们干活，从来不给他们添麻烦，我用尽一切去讨好他们，只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。可自从他们生出了自己的儿子，就不想让我再上学，也不想让我花他们的钱，他们甚至想要把我早早嫁出去。 徐莹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，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来。 我不想一辈子受尽他们的冷眼和指使，我也想上学，也想跟你们一样拥有自由和自己的人生啊。 看着眼前的徐莹莹，孟昭心情越发的复杂，此刻除了沉默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。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，徐莹莹尽量平复下自己的情绪说：“ 周岩死后，我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沉默下去。我觉得周岩的死很有可能说明吴伟涵已经知道了这段视频的存在，我这才想依靠高辉的力量把这段视频交给警方，我希望警方和高辉能保护我的安全。” 吴伟涵怎么会知道这段视频的存在？你确定没有跟他提过？ 没有。吴伟涵从什么渠道得知了这段视频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家势力那么大，可能从周岩找到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和周岩就已经被盯上了。 结束口供，从病房出来之后，孟昭跟陆时琛梳理着整件事情的始末。 随整件事情的经过时，周衍从徐莹莹那里拿到了这段视频，想要凭此为赵彤和赵云华翻案，但这件事却被吴威涵得知。吴威涵将视频的声道进行处理，伪造成周衍的声音寄给了赵云华，诱导他误杀了周衍。在赵云华失手后，他的人又对周衍实施了二次行凶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这段视频只有徐莹莹和周衍知道，那吴威涵到底是怎么得知的？而且如果他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件事，那又怎么会一直拖了半年再下手？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 说着，孟昭抬手握住了陆时琛的手臂。 走，去看守所见见吴威涵，看他什么说法。 可是刚一碰触，他意识到什么，又松开了，而这个动作便显得十分的刻意了。 哎呀，习惯真是可怕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养成了这种有事没事去拉陆时琛的习惯呢？ 刚走出医院，孟昭的手机就响起来，是徐局打过来的。 小孟，来我这里一趟。 徐局，我在医院，从徐莹莹这里收集到了重要的证据和信息，得立刻提审吴威涵。 你现在就过来，吴威涵跑不了，提审的事儿你先让别人去。 孟昭收起手机，看向程韵说：“ 徐局让我马上过去一趟。”